雄气脉，鞭破刃，背鞭刺金章一根，恨就大恩，毁了我本相。 也是钱财，今日梦方醒，为此身为清当天道将佛天的天子，王臣将念在同朝的份上，你要多多地 修你教吗？

什么叫自费？ 就是您上场的时候我打家伙、嗯、我上场的时候您打家伙，我们这儿没有那个家伙怎么办呢、嗯、用嘴学着。 这我可不太习惯， 一会儿就好了、 啊、那行、 啊、那您跪到后台。 哦，这是后台、 啊、哎，您跪到后台啊。好嘞，这场呢您叫板。 哎 啊，您叫板。 那什么，你叫什么 啊？不不，这别客气，该您叫就得您叫。 我叫 啊，脚板。 脚板。脚板。 不是， 叫 您别开玩笑啊。您这弄干堆儿可不行。 怎么了？ 这有句台词啊。 什么台词？ 丁山儿该来了啊。 哦，由这儿开始 啊？对呀、啊。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交代。 哦，这怨我了。咱从这儿开始、啊。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 哎，就从这儿开始啊。您来吧。 丁山儿该来了。 哎，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 这该啊？您这喊冤来了。啊、叫板，您这么干物撕裂的，多难听啊！ 那怎么办呢？ 您得有韵呐、啊。 我，谁有韵？ 您。 我不能有运。 怎么呢？ 今年没我的指标。 计划生运啊。什么运呢？ 什么运呢？ 运调之运。 运调 你就得这样、丁山儿啊该来了，明白了吗？这么个运。 这句是你唱我唱 您唱啊？ 我唱你干嘛得唱？我 不是，我这不告诉您吗？ 废话，我铁打我用你告诉你这叫什么事儿？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但是我唱不新鲜了，你来个先入为主，对不对？ 不是这意思。 我告诉你，表现自己，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行，这个角儿 人主要听我。 哦、你俩听。哎呀，这倒霉嘛，这 你挡着我干嘛？ 这怎么叫挡着您呢？ 各位，您看见了，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拿这挡着我，他不让您看，你说这人多自私啊！ 您可能理解错误了。 怎么了？ 我告诉您，您这句是门帘抖板 啊啊！ 我这么一挡呢，这就好比是那门帘儿。 哦，这是 哎 门帘儿， 哎门帘儿， 这是竹帘子。 这你管他那干嘛？道具啊，来门帘抖板啊！哎， 丁山啊，怎么了？丁山， 丁总摸我脑袋干嘛？什么毛病？总摸我脑袋干嘛？ 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这是什么呀？ 这不门帘吗？ 我扶着点门框。 对，怎么出来门框了？没门框啊！ 行， 好好唱啊！ 丁山儿哦，该来了。 闹猫呢这儿。得个铃得，大起得，咚里根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根咚，咚里根里根咚。 丁山儿哦，该来了。 咚里根咚，咚里根咚，咚里根咚，根咚，咚里根咚，根咚。你总往回跑干嘛呀？ 这不唱戏吗？ 是唱戏，到台口你唱啊。 啊，对。 这有四句词儿，你唱啊。 哎，对，这有四句唱。 四句词儿啊。 对，头一句是这个。 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以前你告诉我干嘛？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啊，知道唱 对不对？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那当然啦。 二句是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这二句这词儿，他说出来了。你这人 怨我。 那个三句，三句咱改句词儿 不是？你改它干嘛？ 三句词儿不好。 怎么不好啊？ 对了，那个咱改一句啊。这个计划生育 没那个，没那个啊，瞎改啊！ 那 怎么不好？ 三句词不好， 响声坐着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不，您说这是四句， 三句， 那么那四句呢？ 一句不会啊？ 四句是， 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 哎， 餐餐什么？ 就是吃 啊，对吃 啊， 吃咱 养下来啊。 丁山儿哦，该

告诉你，你得这样说。 我怎么说、 啊？你这样说啊？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啊。 口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一问。 咱俩换个儿， 你呀， 给我过来吧。干嘛呢？你这砸夯来了？ 哎，就我跟你说。 感情全不懂啊，早晚跟你离婚。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没打算要你。 他不懂得疼人的，你这玩意儿。 重来，打草进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今夜放着道路不走，是你为祸。 请问哪嫂，此书什么所在？ 此乃龙门郡。 此庄呢？ 大王庄。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哪嫂可曾知晓？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那就是刘员外之女，袭人贵之妻刘世英呢？坏。 哦， 怎么了？ 怎么你问那刘印花木？ 真是， 这早知不到这个事 儿。什么味儿 啊！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特别节目相声板块的内容，相声与戏曲的结合，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